哎呀，真是！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。 还演啊？ 哎呦，说不明白。哎呦，你给演皇上啊！看这儿啊，他是皇上啊、哎。 我是皇上。 哦，鸡鸡 鸡干嘛呀？我是他闺女啊，我来参见他。给皇阿玛请安， 爱女平生。 您这是公公？ 是什么公公？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。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！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，就你在这瞎搅和。你说你冒充志愿者，你有意思吗？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？ 对嘛，群众都有反应。 爸。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去，哎，一眨眼功夫没了。你干嘛呢？ 我这帮你甩干呢。 爸，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？你就别再添乱了。 儿啊，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。 小伙子，这有个老外呀、啊，要上国家篮球馆，你们说不清楚。您看 ，Hello， can I help you？ I'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. That easy.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. It's fast and safe. I'm going there now. Come with me. Oh, thank you. Let's go. Okay. 哎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哎， 你累死我了。 哎，可惜呀、啊，衣服也没了，也帮不了人了。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，咱俩就在公主坟哦。 别泄气啊，咱人虽然是水货，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。是啊，没衣服怕什么呀，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。这话怎么别扭啊？ 好，不穿就不穿、哎、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。 对呀，哎，姑娘姑娘姑娘，哎，找什么呢？ 我找老公。 嚯，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，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、啊、 这来不及啊、哦、 不戏了，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、哦、今天刚拍完婚纱照、哦、人太多走散了。 哎呦、哦、不要着急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 哎，不着急，慢慢找，不着急 了、啊、不着急， 怎么能不着急呀、啊啊、还有3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。哎呦 呦呦呦呦呦呦，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，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、 啊、对、哎、你老公叫什么呀？ 鸡仔。 鸡仔哎， 鸡仔， 鸡仔哎，这什么名啊？这叫真像、哎、 真 画的是我，更像了，更像 了，找不到。 不着急， 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姑娘啊、 哎，我说、啊，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啊，咱把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，越高越好，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。 哎，对对对，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。 对对对对对对，姑娘姑娘， 哎，给我 着急啊，一定帮着 你找着啊， 找着这鸡仔啊，鸡仔哎。 鸡仔儿， 鸡 仔儿，鸡仔儿， 鸡仔儿，鸡仔儿， 宝贝， 鸡仔， 宝贝， 鸡仔， 宝贝， 一看就是新婚缺恋。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。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。 宝贝， 老公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 哎呀，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，飞得好高好高啊。 哎呀，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。 是 啊，来来，我抱你下来。 不用、啊、你还抱上眼了你。 老公，我告诉你哦，是他们想的办法哦。 哎，是吗？嗯，谢谢你啊老婆婆，谢谢你啊老公公。 还是公公。 今天是5号、啊、再过3天就是我们。 我怎么了？这是 大喜的意气。 再过3天也是我们。